起身共相见。谁人知小楼昨夜西风起，不由我如此这般回忆你。 抢先听来自两位新人周彦辰和张欣所演唱的《吹雪》，通过本节目首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网剧《朕的刺客女友》的片尾曲《吹雪》。你好，我是麒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呢，以往都听过，不过呢，我们来安排全新的版本，这就是歌手们在自己的旧作上翻新下功夫，回炉再造，以旧换新。首先这首歌2009年陈振川、李思松为萧敬腾打造了《王妃》，那这首歌呢他唱了无数遍啊，这次呢想来一个升级版，又要接近原版，又不能够一模一样，于是这个难题呢就抛给了陈振川和李思松啊。听说陈振川呢已经不想再写歌了，最后呢萧敬腾用金曲主持和陈振川做了交换的条件，才成就了《王妃 2.0》。这首歌曲之后是周笔畅的新版《无人岛》。 像挂上个酒会，不至于是被几夜难辨真伪，不意外你昨夜挑个美，把欺人拿到防线，一瞬间自然消灭。当音乐还是彻夜难眠，空调的冷风收了不少暧昧，闻那香水换了气味，仿佛这七星歌也不曾明媚。车水马龙洒妆难免，我自有我期待的风光明媚。Yeah. 不过是心间的对叠，彼此那些微笑，这一次要对过是对，面对面亲看我双眼，抱着你的美。 周笔畅的榜上歌，本周排在 Top 40第14的《无人岛》。在去年的 Not Typical 这个专辑里面，他的歌路呢就呈现了一边倒的电子风。今年这张重命名 Rename 延续了 Not Typical 的路线，在编曲上呢简化了一些，少了一些 EDM 的元素。而在旧作十几年前的这首歌曲的基础之上，改编不仅结构变了，唱腔也变了，更符合现在周笔畅的喜好和审美啊。我们继续的看一下榜上翻唱自己的歌，还有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深夜版，本周第22啊。17年前这首歌随着 F4 的《流星花园》啊一起走红，当时刷着吉他的佩妮唱着少女惆怅的青春，而如今已经是人妻的她，像坐在钢琴边自弹自唱，追忆曾经的似水流年。这首也是新版《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佩妮，戴佩妮。 虽然不。

也很简单。这首歌呢，最早收录在 D.T. 陶喆1997年首张专辑《David Tao》当中。我们现在听到重新编曲版本，是为了纪念他出道20年，叫做20周年初心版啊。我是麒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们今天来听一听呢，歌手们重新翻唱自己以前旧作啊。像蔡健雅今年年初推出了一张两首歌曲的 EP， 叫做《歌爱》啊。我们来听其中一首黄小琥最早诠释他创作的歌，叫《重来》啊。蔡健雅以失恋者的身份来诉说恋人未满的一种遗憾啊。 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也是否爱过他有种证明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走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礁岩陆地，当你下雨淋湿巴黎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当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当相遇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也只要是冬季，其实已满杯巧克力，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间滴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平行的话滴滴答，即使交叉滴滴答， 我街头散步偷偷喘口气， 偷偷喘口气， 短短叹息，仅仅是你总是起， 就想在一起，我偏爱波浪明哥的热情， 想要去飞，就算 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 这是内地三人组南征北战的哈 NZBZ 带来的《骄傲的少年》2017版呢。这首歌呢，在短短三年三级跳。2015年呢，是一部网络动画片的片尾曲。2016年，他们以这首歌呢登上中国好歌曲，2017年成为真人秀《高能少年团》的主题曲《骄傲的少年》。下面我们来听《因为遇见你》，这是 TFBOYS 的王源第一首自己的创作，2016年初发表，些许的稚嫩也透着真情实感的暖心。好了，这首歌呢成为了电影《遇见你》正好的片尾曲，于是就有了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因为遇见你》2018版，王源。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如同阳光照进心底，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我心情无法言语，从未想过会遇见你，让我惊喜，让我痴迷，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你，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竟然弄丢了风吹向你，是否被欺负受委屈，以后不会有人护着你，当下无端千言万语，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 切就注定，与你一起牵手往前进，每天值得回忆。 王源的《因为遇见你》2018版。 自从遇见你，心里有一句，遇见你真好。 时间到2013年，当时出道十年的李健推出了一张古典风格的专辑，叫《时光》啊。将十首旧作通过古典乐的方式改编，我为大家安排《风吹麦浪》2013。相比随性的流行音乐，古典外衣让李健的作品更加甜文诗，意境飞扬，值得咀嚼。 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叫做爱。呜，别在风中徘徊。呜，天冷就回来。渐渐背着收音机学唱新的歌，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笑说他从不相信梦。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再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天冷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今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 今天听到这首歌呢，是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2016版。这首歌曾经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在2007年还被改编成音乐剧，被称作是新加坡历来最成功的华语音乐剧。出于对这首歌的喜欢，陈洁仪在2016年推出了重新编曲的版本。 他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 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来听听歌手们将自己的旧作重新编曲演唱的版本。传歌呢是罗大佑1996年为电影《衣锦还乡》创作的主题曲，齐豫是这首歌的原唱。时隔22年之后，好妹妹乐队在他们的翻唱经典专辑《私房歌2》当中收录了与前辈齐豫的对唱版本，算是还蛮有趣，值得大家来听听看。 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嘴儿轻轻唱呀唱不休，

起去看海的那个夏天，为梦想我们会拥有不一样的蓝天。也许分开不会再相见，也许很难再相见。记住你的眼，你的脸，你所有的一切。像一阵风吹过，带走你的眼，你的脸，你所有的爱恋。我们的故事就像是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了，人走了，只留下了怀念。闭上眼，脑海里全都是你美丽的笑脸，还有被星光点亮的那个海面。这一刻也许我们都没有学会告别，即使今天不想说再见。说再见，记得那一年，有一天拥抱你的感觉。像一阵风吹过，带走你的眼，你的脸，你所有的爱恋。我们的故事就像是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了，人走了，只留下了怀念。散场了，人走了，留下了怀念。 这是进入到本周新歌推荐，来自爱乐团王超的全新的单曲，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六月七月对于大人们来说，当然就是顶着炎炎烈日或者是瓢泼大雨上班下班的夏天的日常，但是对于学生党来说，这是他们结束了一个人生阶段，即将迈出新一步的重要节点。王超唱的这首歌就叫做毕业歌，聚焦在毕业季当中，那份懵懵懂懂刻骨铭心，却逃不掉毕业及分手的爱情等等。当然了，在学生时代毕业还是有非常丰富的美好的回忆哈。下面就同名的歌曲是来自额尔古纳乐队的毕业歌，开头四句春夏秋冬，会想到同样唱出儿时回忆的童年哈。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春天绽放的花蕊，夏季里更加明媚，秋天

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后半夜的雨不大，明天白天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湿度偏大，体感比较闷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双休日是晴晒闷热天气，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10场“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今天晚上举办。这场音乐会是在 FM97.4 的支持下，由北京电台的艺术教育品牌“广播之声”举办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小选手们演绎的一场民乐音乐会。再来关注，近日天津歌舞剧院歌剧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上演了津津有味交响音乐会。这次演出是2018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中的一场，交响乐版的双胡琴协奏曲《楚颂》迎来世界首演。这首曲子是青年作曲家李伯禅的代表作，描绘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故事。交响乐团还在音乐中凸显了京津冀地区的音乐文化风貌。昨天，原创音乐人、歌手陈楚生举办了全新 Live 专辑《七分之一的理想》北京发片记者会，正式宣布加盟环球音乐并推出音乐新作。见面会在《七分之一的理想》纪录片精彩放送中经典开幕，到场乐迷一同回顾了陈楚生出道10年的诸多关键历程。他更是首次提起这些年他在音乐之路上遇到过的困难，自己对高质量音乐的执着。这张记录了七分之一音乐会的专辑是对他过去10年音乐之路的一次总结和呈现。最后来看薛之谦全新情歌《最好》单曲已在今天全网上线。这首歌由顶级音乐人郭顶参与词曲创作，也是二人继《有没有》《小孩》《动物世界》《骆驼》等品质金曲合作后再度携手。整首歌以12个最好赋予情感层层升华，扣人心弦。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麒麟，来自北京啊。这个声音，你在哪个角落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同名的歌曲哈。看一下本周 Top 40，任贤齐的《弱水》呢，以第21名成绩入榜。这首 OST 来自同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片尾曲呢，则是何洁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流年》。 岁月一抹白头，点在指尖过程一缕幽。思念反复熬煮记忆的愁，用时间围着火候，旧城有旅行流，旧牧人在古城夜半游走，余光中倒映着 成眉头 飞的流年，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上帝在云端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周同一天，